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开启平昌冬奥倒计时。再有10多天，冬奥会就要开幕了。眼下的韩国已经到处是一片冬奥的氛围，正在首尔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巧克力嘉年华也在为本次冬奥会的召开助兴。然后呢，一起来关注冬奥会悬念最多的项目，也是最受关注的项目，这就是花样滑冰。节目中我们还要一起把视线转向加拿大，一起来关注被该国消费者不断吐槽的加拿大移动通信服务。不光是被指责收费高，同时呢各种捆绑销售政策花样繁多，充满了噱头。好了，让我们一块儿开始今天的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来关注2月9号将要开幕的平昌冬季奥运会。先来看看本届冬奥会上有哪些新纪录和新项目让人们期待。一直以来，花样滑冰的男女单人滑赛都是冬奥会最富有魅力的项目之一，备受关注。索契冬奥会金牌得主羽生结弦、世界花滑大赛的新科状元华裔美国选手陈威，以及去年的世锦赛亚军羽野昌磨、前世锦赛冠军费尔南德斯等等高手，都会对阵平昌冬奥的男子单人滑金牌。而另外的俄罗斯的梅德韦杰娃、奥斯蒙德、达勒曼三人呢，则是占据了女子单人滑的第一集团的夺冠热门中。据韩国媒体分析认为呢，全美花滑锦标赛上刚刚卫冕的男单选手陈威，本赛季因为在5场比赛中都获胜了，将会是男单金牌的最热门人选。日本媒体说，9输战阵的日本选手羽生结弦是否可以走出伤病阴霾，目前呢还存在疑虑。尽管他和另外一位日本选手羽野昌磨组成了日本的双保险，但是日本队前景仍不容乐观。在中国方面，连续2届世锦赛季军的中国小将金博洋，将会在强敌环绕的情况之下，为中国夺取首枚的奥运奖牌发起冲击。刚才我们说的是最受人关注的花样滑冰赛事，那么本届冬奥会增设了包括单板滑雪、大跳台、速度滑冰集体出发、混合双人冰壶以及高山滑雪团体赛在内的6个小项，使得金牌总数达102枚，冬奥史上首次突破了100枚金牌。混合双人冰壶是中国队的优势项目，中国队的巴德新和王睿这对近2届世锦赛全都晋级前3的组合将会向奖牌发起冲击。另外，中国的短道速滑队拿到平昌冬奥会共20个满额参赛席位。不过呢，短道速滑也是韩国的重点项目，中国队无疑会困难重重。中国的另外一个夺金点是来自于花样滑冰双人滑，隋文静和韩聪连续3届站上了世锦赛的颁奖台，去年呢还获得了金牌。中国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斩获了满额参赛资格，将朝着包揽双金的目标前进。世界级名将蔡雪桐和刘佳宇已为平昌冬奥会做好了准备，这一对姐妹花呢也期待携手扬威女子单板滑雪 U 型池的赛场。那么以上呢，这几个都是中国队的夺牌热点。刚才说的是新纪录和新项目，下面再为您介绍白热化的准备工作。眼下呢，在韩国的很多地方已经是一片冬奥的氛围。这次冬奥会的吉祥物叫做白虎、黑熊，他们的身影到处可见。首尔地铁2号线列车全部被装饰成了冬奥会的主题，营造出了一种打开地铁门就好像要走进竞技场的感觉。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是不断地出席各种音乐会、演唱会、造势会，将冬奥氛围推向高潮。另外，据韩国媒体报道，冬奥会期间，韩国一家大型的车辆企业将投入7台无人驾驶车辆，用作往返首尔和平昌大约200公里的班车。这些车辆将会搭载高清的 3D 地图，使得误差范围缩小到10厘米以内，甚至可以在无人操作之下找到车位来泊车。此外，韩国通信公司将会投入 5G 通信技术，车控中心和大巴通过 5G 技术互联，在行驶的过程中通过位置共享来排除障碍物，预防出现碰撞事故。另外，机器人也是平昌冬奥会的一大科技亮点。早在去年12月，步行机器人 FX2 和人形机器人 Hubo 就创下了奥运史上首次由机器人传递圣火的记录。今年冬奥会共有11种机器人被投入使用，为人们指引道路、清扫卫生、端茶服务等等。2月11号到12号，江原道的横城郡还将举办机器人滑雪大会，届时来自韩国各大学的8支机器人队伍将会在滑雪场上一见高下。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在首尔呢，也举行了世界嘉年华巧克力大赛。巧克力大赛上，各种关于冬奥主题的巧克力也是琳琅满目。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次的巧克力嘉年华，你会发现巧克力的世界原来是五彩斑斓的。好，来听报道。 走进展示厅呢，首先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巧克力香味。在我身后的这些巧克力艺术品呢，是韩国的巧克力达人们用了3周的时间，以想象力的一小块为主题制作出来的巧克力展示品。那平均每一件这个巧克力展示品的重量呢，是达到了10公斤。 这次巧克力嘉年华的参展商来自全球10几个国家，共有近100多家企业参加。几千种不同制作工艺和口味的巧克力产品让人目不暇接。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巧克力产品首先在色彩上有很大的突破，以各种水果为天然色素，再配以不同比例的可可粉和可可汁制造的多彩巧克力，不仅保留了巧克力的浓郁，更融合了水果的清香。在味道上，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有抗氧化功能的黑巧克力也开始备受韩国消费者欢迎。 평소에는조금이제특이한거나그런부분들은많이못먹어보는데이곳에와서다양한것들을체험해볼수있고먹어볼수있어서너무좋은것같습니다 초콜릿에항상관심이많아서이번에참가하게됐는데요초콜릿되게다양한종류도있고생초콜릿부터이제퐁듀까지있어서많이다양하게즐길수있는것같아서좋은것같습니다 据韩国相关部门的统计，韩国人最喜欢的巧克力产品是巧克力派，随后依次是块状巧克力和巧克力饼干等。年人均消费的巧克力重量为607克，相当于8.7块板状巧克力。2015年，韩国的巧克力市场规模首次突破了1000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8亿元，并以每年约10%的速度在增长。 我们的话题继续停留在平昌冬奥会上。除了韩国之外呢，全球多个媒体公司在转播平昌冬奥会的时候，也都纷纷想出了新手段、新科技。美国的视频网站 Hulu 会为观众打造一个私人定制的观赏体验，根据数据来计算和预判每个观众对于不同项目的喜好，为其推送精彩的赛事亮点，同时呢，还会记住用户不感兴趣的类型，免得推算错了。那么除了韩国采用超高清电视信号来转播赛事之外呢，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作为传统媒体也是不仅仅限制于做转播了，届时呢，全美用户可以通过额外的收费来观看其虚拟现实 VR 的赛事直播。事实上 NBC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就和韩国三星合作推出过 VR 比赛转播，但当时的转播视频只有第二天才能看到。这次的 NBC 将通过推出超过50个小时的 VR 直播，包括开闭幕式、高山滑雪、花样滑冰、冰上曲棍球等等热门赛事，将提供所有比赛的 VR 重播服务。相关负责人表示，奥运会也是一个向人们来展示新媒体技术的好机会。那么通过 VR 来转播电视的比赛呢，也是让观众们不仅可以感到赛事的紧张和刺激，而且还可以更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运动员在比赛时候的那种紧张的氛围。 好了，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相关转播机构为大家带来新的赛事收看体验。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来关注美元走势。好像就在两个月前，我们的节目里呢，还曾经为您介绍过强势美元的2018。想不到仅仅过了两个月之后呢，我们又开始要分析美元指数何以跌跌不休了。国际金融就是这样令人捉摸不定。在上周四，美元指数跌破了90关口，为2014年12月31日以来首次跌至了八字头。外界分析认为，此轮美元的走弱呢，是因为美国政治的不确定性以及非美货币市场的复苏是美元疲弱走软的一个主要因素。美元的弱势推动了非美货币走高，但短线呢也可能会出现反弹。而美国财长则表示呢，此轮的疲弱美元有利于促进美国经济。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陈倩带来的分析报道。 美元指数是跌至了2014年12月以来的新低，跌幅超过了 1%， 创下自2017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同时呢，这也将步入今年以来的整体跌幅呢是扩大到了 3.2%， 成为自1987年以来最糟糕的开年走势。那以当前的价位来看呢，美元指数已经是连续第六个星期下挫，自去年11月以来呢下跌了大约 6%， 而相比2016年年末创造的14年高点呢，更是下跌了将近14%。那同时呢，主要的非美元币种呢全线的上涨，而由于欧洲和英国的经济数据利好，使得英镑对美元呢是升破了 1.42 的关口。同时呢，欧元对美元创下三年的新高。市场中有言论呢，将美元走势形容成自由落体式下挫。而面对美元快速下跌引发的市场恐慌呢，在周三午后的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是尝试安抚市场呢，表示呢，我们有一个非常稳定的美元，特朗普政府呢相信汇率的自由浮动。而美元的迅速下挫呢，是推高了黄金和石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价格，使得现货黄金涨幅呢是扩大至 1.5%， 刷新了2016年8月以来的新高，同时呢也是创下了一周多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继续将视线停留在美国，让我们一块儿走进纽约地铁，来感受一下那里的拥挤和嘈杂。很多朋友都说呢，在纽约坐地铁，你得做好迟到的准备。这话和中国说起来正好相反。在北京呢，很多时候坐地铁是我们时间的保证，地面公交时间可能是难以控制的。但是在纽约，由于人口的高度集中和从来没有减少过的对外吸引力，纽约的地铁系统一直以来是不堪重负。2017年的夏季盛夏时分，一辆地铁在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整整被困了一个小时，而此间呢还连续发生过几起地铁的脱轨事故。美国媒体说，纽约地铁系统正走向分崩离析，然而维修起来资金缺口巨大。为了治理纽约市的地铁顽疾，纽约地铁要大幅的换新了。据纽约时报报道，纽约市正在准备购入新一代的地铁用车。纽约市地铁管理机构表示，他们可能会花费超过40亿美元，购入超过1000辆的新地铁车辆，来取代老旧车队，来缓解纽约市地铁系统频繁的延误以及崩溃。好，我们走进纽约地铁。 纽约地铁是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地铁系统之一，每天近600万人走进472个地铁站搭乘地铁。100多年来，纽约人靠地铁把他们带到城市里不同的地方去。但是由于设备老化，纽约老旧的地铁系统如今出现了危机，地铁列车准时率仅有63%。 Most of the time I'm late, like right now.Because of stuff that happens on the subway. And unfortunately, I know stuff happens, but like, come on, MTA man, try to do better sometimes. Please. I could speak for millions of riders that it's not working. It's worse than it has ever been. A survey by the 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 last year found that 74% of riders reported subway delays made them late for work, while it estimated such delays could cost the city economy more than $380 million a year. 去年六月，在纽约地铁脱轨事故发生后，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宣布推出多管齐下的$8.36亿地铁行动计划，旨在稳定并改善地铁系统，为系统的现代化改造奠定基础。初始阶段关注点放在信号、轨道和动力等方面，这些是导致地铁延误的主要原因。不过这笔钱该谁出现在还争执不定。纽约州州长科莫和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呼吁纽约市支付其中一半的费用，但是纽约市长白思豪则认为这属于州政府的职责。 It would take us a lot of money to fix the subway system. Our estimates, I think it's closer to $20 to $30 billion.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加拿大。加拿大人总是抱怨加拿大三大手机服务公司收费高、服务质量又差的问题。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最新报道呢，又揭露了一家手机服务公司要客户服务部门的员工呢，采取各种手段向顾客强迫推行一些高消费的捆绑服务项目的问题，在加拿大的消费者中又迎来了一轮吐槽。好，我们来听报道。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英语电视台 Go Public 节目组记者 Erica Johnson 报道，十几位罗杰斯客服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或者是通过电子邮件回答问题时表示，罗杰斯公司管理人员不断向他们施加压力，让他们每接一个客户电话都要向顾客推销其还没有订购的产品和服务，即便对那些不懂也不使用那些新潮产品和服务的老年客户也要施展强力推销手段。这些罗杰斯客服部门的雇员说，他们每天受到来自管理层的极大压力，要他们推销推销再推销，并告诉他们达不到销售目标就会丢掉工作。他们接到客户电话后第一件事是拿客户账户上现有的服务项目与罗杰斯提供的服务清单进行对照，如果客户没有订有线电视服务，没有订住宅电话服务，没有订家庭保安服务，没有申请罗杰斯公司的信用卡，则客服员就要逐项进行推销。除非客服部门的雇员连续休病假，否则一个月休上几天病假，其销售目标一点都不减少，回来上班后就要加紧推销，否则会因完不成每个月的推销目标面临被解雇的危险。 You're supposed to look at the customer's account and see what they don't have. Sell them cable, home phone, home security, credit card, whatever it's missing. He and others say to keep their jobs, they sometimes mislead, even lie to customers, and managers know it. Honestly, it feels really bad, but you have all this pressure on you. All your managers are around you telling you to sell, sell, sell. 因为要求加拿大广播公司在报道时不要透露其姓名的罗杰斯公司客服部门的男性雇员说，有时他实在完不成销售目标，只好连哄带骗地对那些老年顾客使劲推销其根本不需要的服务，比如在把互联网服务硬塞给老年顾客后，再告诉他技术员会上门为其电视安装调制解调器，其实电视不需要调制解调器，只有住宅的互联网服务才需要调制解调器。如果客户已经有了住宅电话，他会建议客户再加一条线，并说加了一条线其订购的其他服务就可以得到折扣优惠价。这位罗杰斯公司客服部门的男性雇员承认，他们部门有时明知老年客户家里没有电脑，却还是把互联网服务推销给他们。他们常用的推销手段是不告诉客户安装互联网服务或电视信号服务所需要的设备安装费$50，互联网服务启动费$15，手机服务启动费$25，在没有明确告诉客户的情况下在账单上列入附加的收费服务项目等等。这些罗杰斯公司客服部门的雇员告诉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说，管理层知道不少雇员为了完成推销额度而采用欺骗手段，但他们故意装不知道，这些管理人员关注的只是销售额度。 Your bill went up that much? Yes, it went up over $130. Sheldon Nider has been a Rogers customer for 2 decades. Last year, the 72-year-old Vancouver area man called Rogers to see if he qualified for a 25% corporate discount. The sales rep told him he did, but also convinced him to buy an extra phone and put him on a new plan with more expensive data. 今年72岁的 Sheldon Nider 是罗杰斯电话服务公司的客户。他一年前打电话给罗杰斯公司客服部，想换一部新手机，并想知道自己是否能得到 25% 的工作单位折扣。接电话的客服员说可以得到折扣，并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建议他订购更多的服务，包括给其孙女儿订个电话服务。 He talked for an hour and sold me all of this stuff, and I ended up without getting a discount. 接到账单后 ，Sheldon Nider 大吃一惊，他每个月的电话费比原来贵了135加元，而且原来承诺给他的 25% 工资折扣连影子都没有。杰西卡·罗宾逊最近辞去了其在罗杰斯公司渥太华客服中心的工作。他说，罗杰斯公司在进行招聘面试时，问他的一个模拟场景问题是，一位刚刚死了丈夫的老年妇女打电话，要求取消电视套餐中的体育频道，是应该帮助他取消体育频道服务呢，还是说服他不但继续保留体育频道，而且订购更多的服务？罗杰斯公司的经理人员没有人同意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但公司发言人宝拉·拉什表示，虽然媒体报道的强迫销售手段不代表罗杰斯公司的营销价值观，但罗杰斯公司会对之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并做出回应。在罗杰斯公司之前，加拿大三大电话服务公司的另一个电话巨头贝尔公司的雇员也向媒体揭露了公司向他们施加压力，要他们不择手段强力推销产品和服务的问题。 1月17日，加拿大央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从 1% 上调至 1.25%。这是该国自2016年夏季以来央行的第三次上调基准利率。而连续的三次上调呢，是为了保证该国的通货膨胀率能够接近 2% 左右。好了，他们的目标是否可以达到呢？我们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赵黎对此的介绍。 加拿大央行、加拿大银行的行长斯蒂芬·波罗兹和银行高级副行长卡罗琳·威尔金斯一起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这个消息。副行长威尔金斯对做出提升利率的决定进行了解释，他说，加拿大的经济活动正在往接近其发展潜力的方向走。最近几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增长，就业市场健康，加拿大失业率降到多年来的最低点。因此，在星期三之前，专家们已经普遍预测加拿大央行会提高利率。卡罗琳·威尔金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根据我们所收到的数据，总体的经济发展状况比预期的要强，全球的经济在继续加强，预计发达经济体的增长将高于世界银行去年10月份做出的预测。他接着说，加拿大也提高了对美国经济发展的预测，美国的经济势头有增无减，近期的税收政策变化将会进一步予以推动。这些因素都促进了加拿大国内的经济发展。加拿大银行估计2017年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率是 3%， 对于今后两年央行的预测也更加乐观。央行副行长卡罗琳·威尔金斯表示，加拿大的经济发展率预计在短期内会在 2.5% 之后下降。总体来说，加拿大央行预计201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 2.2%， 2019年放缓到 1.6%。 央行原来的预测是2018年增长 2.1%， 2019年增长 1.5%。 央行提升基准利率，加拿大的商业银行将很快跟风，这意味着加拿大人贷款将要支付更多的利息，而存钱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不过，